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返嚟啦，咁搞好耐啦，因为点解呢，即係我哋嘅直播问题呀，咁 YouTube 嘅直播呢，唔知做乜鬼嘢呢，咁俾人 block 咗 IP 喎，唔知做乜嘢喎，真係 搞到我都唔耐烦喎。 你知啦，我哋係好咩㗎嘛， 我哋好心急㗎嘛， 我哋我哋都好溫和㗎嘛，好溫和理性㗎，冇理由即係得罪啲咩人㗎。 你知啲敏感时刻嚟㗎嘛。 係咪即係咁见唔到我哋样啫，咁我哋声音犹在嘅。 我哋 YouTube 睇得返我哋个样㗎。 睇得返，因为我哋就录影、哦、我哋而家就做緊录影，咁就变咗就 YouTube 呢就去唔到，咁所以呢就只能够用我哋 through 我哋网页呢就去听我哋嘅 live 啦，咁样。咁我哋仲有 live 嘅，只不过冇咗视像嘅 YouTube live 咁解啫。 应该补返。 OK, 咁嗱就去到呢度啦，咁头先呢你系咪想讲讲嗰个咩即系嗰个建制派啊，即系嗰个佢哋自己做嗰个民调呢， 我就啱啱收到Peter 兄啦，就 send 俾我同你嘅一个嘅香港研究协会。嗱，我觉得呢、這个今次我觉得系有机会系 fake 我哋咯。因为是完全呢， fake 的意思是假还是真先 ?fake 的梗是假啦、哦、即是 fake,fake、啊。就是例如他讲到的排名的名单，叶刘不出奇啦，王维基、陈淑庄、张国坤、何秀兰、郭伟强、许志峰。 咁呢个令到你抉择啦。咁 我话好难搞喎，嗱佢唔系小 sample size 㗎喎，佢系5000个 sample size 㗎喎。 都系话5000。 係啊，同埋佢做嘅时间呢都系同民主动力差唔多， 唔系佢系 9到9月1。 咦唔系唔系唔系唔系。佢 sample size 系只得2188个人嘅啫。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相对 update 好多嘛，你29号到9月1嘛。 系最新嘅呢、這个就系。 系咪啊， 但你 我比较过佢上一次做过去嗰十日嗰个呢，我就系睇一个嘅基准就已经知㗎啦，睇超级区议会。因为你做超级区议会嘅时候佢做5000个。 系。 民主动力嗰阵时候呢，即系赞助呢个港大民调依然系做緊1700个。佢超级区议会嗰个比例系差唔多嘅。但因为你民主动力嗰个一去到嗰个区呢，个 sample size 系细到阿妈都唔认得嘛。 但系去到九龙西呢，嗰、那个结果就好令人振奋喎。 九龙西又黄毓民出咗局。 黄毓民出咗局喎、啊啊。但系都系同刘小兰即系争0.3。 叮当码头。 系啦、 啊。但系就话游慧晶入到局。 系啊。 狄志远紧随黄毓民之后即系排第七。嗯、 但系3.9都争好远啦。 九龙东就唔使讲啦，即系谭文豪、胡志伟、柯创盛、黄国健、谢伟俊呢个唔需要讨论，嗰个区点差唔多系。新界东咧就长毛排第10。 出局，啱啱出局，就同呢个方国山咧争 0.4%， 所以你唔系话 邓家彪竟然入去，邓家彪好 hea 嘅，不嬲都系大落后。 唔系，但系因为咁，你最惨就系点咧？无论梁仲恒、容海恩、林卓廷、李子敬、邓家彪、方国山、梁国雄，甚至乎范国威、郑家富，其实都喺五差范围里边啊嘛。头先我由梁仲恒开始读起嗰个比率系 4.4， 杀到去郑家富系3。点搞啊？ 但系佢陈克勤呢就 8.6 啦，即 系 陈克勤就系第三啦，梁仲恒就第四啦，咁三龙四系争0.4%有多嘅。 跟住佢哋新界西田北辰、陈恒斌、梁志祥、尹兆坚、何麦美娟、郭家麒、郑松泰、李卓人、何君尧、冯检基，我冇数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啊，即系冯检基第10，阿明就11。 嗯， 但你又系最后尾嗰五六席啊，由尹兆坚开始嘅5.9% 杀到去阿明嗰度3.1啦，都喺五差范围里边。喂，真系大剂喎，咁嘅搞法，你都系睇边个铺系坚嘅，即系而家咁搞法真系。你结合睇又唔掂。 唔系，咁梗系信呢个民主动力啦。 唔系，但系民主动力嗰个好长时间啦，你唔知佢个问题就系、 是、10日噶横跨。 喂，大佬啊，你由21号到9月1号。 变化好大噶， 先至做到5000个出嚟。 唔系咁，所以如果你话唔系， 喂，你谂下，如果我哋将嗰11、12日啦，系切开4个阶段嘅时候啊，喂，你随时系要睇后期嗰啲先系可以作准噶、啊。 嗯， 因为你日日系选举论坛紧噶嘛，日日有丑闻噶嘛，日日有新嘢发生噶嘛。 系， 喂，呢下嘢先至系令到好多人难抉择啊。